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长天天地。 出身贫苦的农村兵姜世安爱上了大校的女儿韩林，老家给姜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未婚妻。这时姜世安陷入矛盾之中，韩林对姜世安是何感觉？姜世安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而两人之间的牵绊才刚刚开始。欢迎收听小说《大校的女儿》，演播九杰。 姜世安没有给我来信，从连队分手后他只给我来过一封信，那信我一直保存着。这并不意味着闺阁待遇，当兵后所有人的所有来信我都保存着，我有一种珍惜文字性东西的本能。那信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该看的时候没有看，事后才看，所以印象深。信中他这样说：韩林，今儿来信没有别的事儿，因为咱们分别好长时间了也没有通信，请原谅。今天正好过五一放假，给你写信。实在对不起你，走了好长时间也没给你写信，主要是懒，再说也不会写信，这些你应该知道吧。现在咱们电话排正忙着出坑道，看起来啊到5月20号就能出来，就能在地面上值班了。我们可高兴了，你以后有机会来这里看看吧。现在啊排里的工作还不错，就是不如你们再是活泼了，一下子冷清了好多。自从你们走后，同志们可想念你们了，有时候啊因此事想得我们睡不着觉。信中括号里的门字写在我和睡之间的上方，打了个对勾，是后天的，反而暴露出了要掩饰的意思。接下去他说，我爷爷给我定了个对象，家里没有女人照顾不方便，他让我回家看看，如果都同意就结婚，就可以让女方来家里住了。不回去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吧我不想同意这事儿，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请速回信。这封信我没回，没看完，第二页掀开后瞄一眼下面的落款就放下了，就算是看完了。当时我还有3封信急着看呢。那时候通信是我们的生活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收到4-5封信是常有的事。我看信的习惯是先从最没有意思的看起，有意思没意思一般从信封的笔迹和地址上就能判断出来，准确率在95%以上。他的信比我预料的还没意思，总共不到2页纸，却用了大半页纸在说为什么没有写信，为什么写信，翻来覆去字又难看。这难看里2层意思都有，潦草和丑。电扇在最高档处呼呼地旋转，搅动起一股又一股的热流。桌子、椅子、墙壁，摸摸哪里都比手热。泡脚的凉水都变成了温的。看表，已经6点多了，肚子却是一点不饿。天热的人新陈代谢都停止了。我将燕南的信折好收起，心想得出去啊，随便去哪儿随便干什么， 否则我会被这间小屋窒息。拿上紫花帆布挎包做道具，脚步再匆匆一点，人们就会以为我是去采购东西。刚一下楼，碰上了魏深深。哎，你这不在家吗？干嘛不接电话呀？你打电话了？无数次啊！你们这楼道的人一点都没公共道德。哎，你干嘛去啊？不干嘛。走，上我那儿去呗。胖子呢？去新疆演出了。哎，别说，他们剧院不知道，偷着去的。这胆儿够大的呀。那也是叫他们给逼的。我们往深深家走，深深和我住一个院儿，他家到我家两栋楼相距不到几十米。他买了个25英寸的彩电，刚找人帮忙给拉到家里。电视一进家，他就给我打电话了。25英寸彩电在当时非常的豪华，颇值得与亲朋好友们共享。深深，电视能看了吗？ 嗨，应该差不多了，正安着呢。 忽然他两手一拍， 嘿，正好哎，帮我安电视那哥们儿是胖子的朋友， 上个月啊刚刚离了婚。 哎，你上哪儿去啊？ 收发室，看有没有我的信。 哎，我说你不去我们家啦？ 不去了。 你神经病啊！ 我向右拐，扬长而去。收发室里还真有我的信，两封，但都不是我期待中的。燕南说，江世安要去了我的地址，要去了地址，为什么不写信来？那天我又去了公园，实在没别的地方可以去，一个人在公园里走，直走到金屋西坠，玉兔东升。那天晚上的玉兔是月牙儿，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在北京过于明亮的夜空里黯然无神，仿佛化好了妆的脸上未及涂唇膏的嘴。那月牙儿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镶嵌在干净的没有一粒杂质的海岛夜空上，亮晶晶的，我走他也走。我刚下0点至3点的夜班，从坑道里出来，只身一个人回营区宿舍。通常夜班都是3人一行，那天忘了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个人返回。三个人一块儿我都害怕，坑道在山上，途中要穿玉米地，穿松林，要走25分钟。虽然有枪，但是怕走火，连队规定子弹不得上膛，所以夜班夜行一直是我身为苦恼的事情。不是怕死，是怕死不了也活不成，这是强奸的代用说法，是我们排年龄最大的一个女兵的发明，她19岁。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子怎么样，反正我们那时对于强奸这种事儿，真是恐惧到了病态的程度。看到南方来信的书里说，女革命者如何被美国兵脱光衣服同男人关在一起，就会刷得起一身鸡皮疙瘩。心想，如果这事儿摊我身上，我马上死。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受过性教育的缘故，无知便要想象，想象是无穷的，就好比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恰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年来的多少个夜班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恐惧着，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那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一个男女都一样的年代，谁也不愿意被人看作懦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大笑的女儿》。 我走出坑道，外面漆黑一片，海岛的夜里除了信号台再无一处灯光，天上的月亮偏偏又是那样的孱弱。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咔咔，声音很响地上好步枪刺刀，背在肩上，一步步向山下走去。松涛阵阵，碎石哗哗。猛然间，我回过头去，动作似乎在感觉之前，我的身后头上方紧挨着我的地方，有一颗头，头上有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头下是一件黑棉袄，腰间竖着绳子。毫无疑问，这是个人，是个男人。简直想象不出他怎么能够在碎石满山的路上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我的身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事后想都想不清楚。几乎是眨眼之间，我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他的上方，用军事术语说就是占领了制高点。这次轮到他回过头来看我，我一言不发，定定伫立，静静回视，肩上的步枪也不知何时如何被端在了手中，枪刺凛凛然反射着月牙的寒光。片刻，那人转过了头去，哗哗哗踩着满山遍野的碎石走了。我原地直立，步枪平端，目送他走，直到消失。我继续下山，上了刺刀的步枪就一直端在了手上。走着走着，咔的一声，手中枪上的刺刀不知为何自行垂落，与枪管形成了一个直角。心里清楚，应该把刺刀上好，苦于没有第三只手，仅有的两只手紧握枪身，须臾不敢挪窝。就这样，我端着这个直角一直走回了营房。走进熟悉的营房，看到游动的哨兵，全身立刻软了，站也站不住，倚着墙都站不住，只好顺势出溜，坐在了地上。这一瞬间，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所有的头发唰的一下子落下来了，才知道刚才他们是竖着的，才知道怒发冲冠并非虚构。同时汗水也出来了，呼一身，呼又一身，湿透了的衬衣冰凉地贴在身上。只听见吱呀一声，身边不远的男兵宿舍门开了，接着跑出来一个人，披着军大衣，想是去上厕所，快到跟前了，他看了我吃了一惊，谁呀？ 江诗安。 韩林，你怎么坐在这儿啊？天这么冷，怎么了？ 拉我起来。 他伸出手拉我，我总算是站起来了，怀中的枪咣地摔在了一边，全身仍然哆嗦不止，牙也嘚嘚，说不成话。江世安神情万分紧张焦灼，一叠声地问： 你这是怎么了？刚下班生病了吗？要不要去卫生室啊？要不我去给你叫卫生员来，你等着啊。 不。 韩林，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 我害怕。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人承认我害怕。说完，泪就流了下来，哗哗的。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江石安让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夜间必须一个人进出坑道的时候，务必叫他。如果是去，可以直接在窗外喊他；如果是回，就打电话。电话牌每个班的宿舍里都有电话，他那时已比我高出将近半头了。刚出兵时，我们俩一般高，我一直把他当小男孩对待的， 对他很是关心照顾，尽管他比我大着几岁。这才不到一年的功夫，他不仅个子高了，肩也宽了，胸也厚实了，长成男人了。我看着他点点头说，嗯，好的。那天晚上在公园里，我一直走到太阳隐退，天光收尽，星辰一颗一颗地布满夜空，走到了游人见稀见无。到这时候，竹林、小草、垂柳、针叶松就都尽情地舒展开了，阵阵清香凉爽湿润直扑入怀。我一直在走，没坐，细细观察过，确实还没有年轻女人敢于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堂而皇之的久久吃坐。也难怪上次人家那位好好先生会认错了我。从公园回来时，院子里已经没有人了，邻居还没睡，敞着的门上挂个天蓝纱网，关了灯的屋里电视光忽明忽暗，电视声很响地传出。我回身把单元门插好，就去卫生间冲了个冷水澡，自己进屋把房门关上，上床关灯，灯光太热，小太阳似的，打开电扇吹着，静静等待，看表，再有一会儿女邻居就该去洗碗了。有一件事我曾不止一次的反思，那就是假如我那次认认真真地看完了姜世安的信，会感到那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点特别吗？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当时的我正在热恋，热恋中的人都是木头。我们护训队是由我们部队中心医院主办的，在山沟里。一天下午自习，护训队的焦书红找我陪他去门诊看病，叫他焦书红是因为他姓焦，还因为他好看。焦书红是当时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美丽的女性形象，浩然小说《艳阳天》的女主人公。我二话没说，放下书就陪他去了。我是他的团小组长。我们往门诊走，时值秋日，路旁枝叶扩大的法国梧桐树下铺着一层金黄的落叶，踏着落叶沙沙沙沙。门诊楼里很安静，下午不门诊，只看急诊，本院的人可以例外。穿过洁净的长廊，我们来到了外科门诊室，轻轻推开门，室内同室外一样安静。午后的阳光从窗外进来，铺洒在两张并列靠窗的桌子上。一个人坐在桌后阳光里看书，听到声音，那人转过脸来。是他。他就是我的热恋对象，我们护训队全体52名女学员崇拜的偶像。他给我们上过课，不过我们认识他可不是因为他给我们上过课，我们一到护训队就知道了他。在这方面，女孩子们的嗅觉无与伦比，我们像干部干事一样熟知他的履历，年龄28岁，籍贯江苏无锡，学历大学本科，职务医生，婚否，已婚。婚否这一栏的内容叫人难过，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热情，相反倒给这热情蒙上了一层崇高和悲壮的色彩。他极有才，业务极棒，还会拉小提琴，会唱歌，身材修长，性格深沉，那时候就会唱苏联歌曲《山楂树》，在一次晚会上唱过。他唱歌时，我们一个女同学当场就哭了。事后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他哥也会唱这支歌，一听这支歌他就想起了他哥哥。骗人都不会骗，谁不知道谁呀？ 这位老师说一口南方普通话，来上过第一次课后，我们便一致同意这种口音最好听。没过几天，护训队的好几个女孩说话时，支吃诗、滋思思都分不清了，注射念成了阻塞，很优雅的。我们见过他的妻子，他妻子也是这个医院的军医，我们全体一致认为这个妻子配不上他，身材还可以，可是那张脸就像贫血病人似的，不用说血色素准低，六克以下。其实身材好有什么用啊，一生孩子全统一了，而且据说啊她已经怀孕了。他们俩结婚不怪她，是女方追的男方，她没有办法。每一个她给我们上课的日子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那天早晨，同学们的洗漱时间必定要比平时长出许多，服装是制式的军装，唯一显示个人风格的地方就是军装领口的三角区。我曾经注意到一个同学怎样把他认为效果最好的一件红方格衬衣从晾衣绳上拽下，半湿着套到了军装里面，那情景真叫人热血沸腾。我也默默地做着准备，穿上部队发的白粗布衬衣，用手掌揉搓一下梳好的小辫儿，使之不那么光滑。我不是想以这种外在的与众不同引起他的注意，而是想让他从有意夸张的与众不同的外表看到我与众不同的内心。我总觉着他与我在精神上有着某种一致，我渴望得到证实。当然我枉费了心机，要不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自作多情和单相思呢？我们52个爱他一个，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观察他并显示自己的角度，我不过是这52个当中的一个，52分之1。一节课45分钟，平均一个人还摊不上1分钟呢。虽然课余在院子里也可以碰到他，但每到这时候，我便会早早的远远的避开，为了怕给他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我宁可不给他留下印象。 韩林坚强、热情、努力、乐观、热爱生活，但对待感情上，他的弱点给他带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当他意识到并开始审视姜世安对自己的感情时，他已经明白了感情的真正意义，志同道合，相互扶持。姜世安在无法对感情随愿时，仍远远地关注着韩林，在他需要时给他帮助。虽然他们一直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爱恋，可他们从不越雷池一步，保持着这份美好的感情。小说《大笑的女儿》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海玲，演播九杰，编辑张璐。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特殊的人记得我的名字，还夸奖了我。燕南鼓励我开始尝试写作。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大笑的女儿》。《大笑的女儿》曾被人誉为中国版《廊桥遗梦》，剧情围绕4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面对爱情、婚姻和责任，又将如何抉择？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带着缺憾的唯美。小说《大笑的女儿》12月28日起

经典。